橘子路演通过节目点播声如下话。 也不知在黑暗中究竟沉睡了多久，也不知要有多难才能睁开双眼。我从远方赶来，恰巧你们也在，执迷留恋人间，我为他而狂野。我是这耀眼的瞬间，是划过天边的刹那火焰。 欢迎你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此刻通过下方的留言栏一起来打字点播一首歌曲。虽然是假期，虽然很多朋友都已经出来玩了，但不妨碍我们分享在路上的或者是在假期当中的心情和状态。平台上的相机弄晚风这位朋友通过留言给我们分享了一个特别好的消息，他说男朋友小郭昨天晚上向我求婚了，虽然说没有钻戒没有玫瑰花，但是他在外地给我发了一个微信，非常的简单，可是又让我觉得这样的爱那么的真挚和感动，想要点播王菲《我愿意》送给他。 思念是一种很玄的东西，如影随形，无声

现实乱世相前，你说是我们相见 接下来要和你分享的就是一首歌曲背后的故事了。今天这首歌非常的经典，来自赵照，当你老了。曾经在1998年，赵照在北京开始走上了民谣的音乐道路，有很长一段时间他是居无定所的状态，在各种酒吧里面唱歌。他能够准确地区分表面化的东西和质朴的本性，他说这两点是截然不同的概念。赵照和很多艺术家的态度是类似的，他喜欢降低生活的标准来提高做事的标准。这么多年他在音乐里面，我们依然能够听到这样的真切感情。曾经有一位诗人来看赵照的演出，那是他当时现场的唯一的观众，可即便是只有一个人，赵照抱着吉他也一样的认认真真地唱了2个小时。他的作品和声音对得起每一个支持他的人。我们来听到赵照，当你老了。 当你老了，头发白了，睡意昏沉。当你老了，走不动了，炉火旁打盹，回忆青春。多少人曾爱你青春欢畅的时辰，爱慕你的美丽，假意或真心。只有一个人还爱你虔诚的灵魂，爱你苍老的脸上的皱纹。当你老了，眼眉低垂，灯火昏黄不定，风吹过来，你的消息，这就是我心里的歌。